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午晴间多云，东北风1-2级，气温15到18度，相对湿度25%。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再提醒您一遍，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北京时间11点01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正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米夏。是谁引爆了你的情绪？是谁绑架了你的思维？压力究竟是什么？情商高与有心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下班沉默症背后是什么样的心理诉求？那么今天在读书俱乐部里要为大家推荐一本关于心理方面的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唤醒情商，不失控的情绪管理能量书》。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陈爱飞女士就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陈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嗯，陈老师还得离话筒稍微再近一点。嗯，好的。介绍一下陈老师。陈老师是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6秒钟情商认证教练，同时也是用友集团、用友大学、通用学院的院长。今天在1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要分享这本《唤醒情商》啊。咱们先从这本书的书名开始说起。读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情商需要唤醒吗？情商是一直都睡着的吗？为什么情商之前要冠以唤醒二字啊？我们要让陈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就为什么叫唤醒呢？大家看一下小孩子。小孩子的情商很高，表现在哪里呢？孩子特别会用情绪来达到他的目的。 嗯， 他利用情绪达到他的要求。所以其实在我们童年幼年的时候，情商是很高的。那随着成长呢，我们可能别人告诉我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就男孩子不应该哭，男孩子必须要怎么样，女孩子要怎么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很多的情绪呢就慢慢的就睡着了，对，然后就不再表现出来。 哦， 对，所以其实我们要，那到了成年人，我们其实真正的是要唤醒我们的情商。 嗯，是因为小的时候其实抑制了，在某一方面抑制住了啊。 对的。 嗯，所以要唤醒我们的情商啊。 嗯，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说，哎，这个人情商特别高。 嗯 啊。你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很舒服，是吧？ 嗯。 相反，如果另一个人他表现得非常自我，以自我为中心，你就不愿意和他在一起，这人没情商，或者说他智商高情商太低啊，就是你会给他贴很多标签啊。那究竟什么是情商？拥有高情商，要具备哪些的这个身上的这些素养啊，这些能力，我们今天好好的聊一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之前我们是没有经过这样的专业学习，甚至没有这个领域啊，之前中国。那这种高情商生活中也有，那这种高情商的能力能不能在生活中自我习得？ 嗯， 这个是可以的。 嗯， 就其实它我经常做一个比喻啊，情商提升情商就像锻炼身体一样。 嗯， 其实它是可以习得的。 嗯， 我们甚至有很多的方法，我就把它比喻成情商肌肉，通过锻炼呢，让你这个肌肉越来越发达。 嗯， 其实你不锻炼它就没有，所以情商像肌肉一样可以提升，可以锻炼好。 哦，可以提升，可以锻炼好，是吧？ 嗯， 只要经常锻炼。 对的， 啊， 嗯， 有一颗学习的心。 对的， 你也可以拥有高情商。 是的， 不为别人，嗯，为了自己。啊， 其实我自己就是从一个低情商到现在相对高情商的自己， 啊， 一个过程， 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案例啊。我们今天也跟随着陈爱芬老师自己的成长路程啊，分享他一路走来的这些收获。我们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啊，咱们这本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脉络啊？作为读者，我先说，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啊，它分为两部分，一个是自我成长，我对我自己，我和我自己怎么相处啊，我怎么提高， 嗯， 还有就是在关系中，就是我和别人，我和周遭， 嗯， 怎么相处，比如说亲密关系，你的配偶，你的伴侣，比如说你的孩子，还有就是比如婆媳之间，还有职场啊，这都是你生活的环境，你和他们怎么相处，和自己相处，和别人相处，这是大概的两部分。 嗯， 然后作为一个读者，我翻开的时候，我发现每一篇之前都有一个引言。 嗯， 这个引言很有意思啊，只字片语，其实它概括了整篇文章的内容核心。比如说随便翻起一篇啊，这是第十页，别让情绪化毁了你。然后这引言是谁的呢？是这个艾克哈特·托尔写的《新世界灵性的觉醒》，这逗号也会过去。 嗯， 就这么一句话，当然有的也很长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叫《放爱一条生路》， 嗯， 陈老师就给改了一下，嗯，放情绪一条生路。我重新读了一下这个歌词，我觉得哎也很恰切啊。只字片语它起到了一个，低了读者的那么一个感觉啊。还有就是后面每一篇的后面，它会有一个情绪管理能量小贴士，把这一篇做一个总结，把它的关键词关键点给你列出来啊。就你看完之后看到这儿，不自觉的就停顿了一下，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些设计是很贴心的。刚才跟陈老师交流的时候，陈老师说这些都是我做的啊。 是的 啊，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这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啊。当时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嗯，当时跟编辑在沟通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一部分有这个引言，一部分没有。后来编辑就跟我，他也觉得这个引言特别好， 嗯， 他能把所有文章都加上呢，然后就有部分没有的就满足了。 哦， 那么后面那个小贴士是我后来想到的，我就想，哎，他读完这篇文章，其实他自己想提高情商， 对， 然后自己想管理，可是他读了你的文章只是有趣味性，因为故事很真实， 嗯， 但他不知道怎么做，于是我就有了情绪能量小贴士，一二三，很清晰。 这个停顿非常非常的重要。嗯嗯，其实有的时候，哦，我是觉得感同身受，可是你让我再回到这些文字里，我看到的依然是一片，但是如果你能把点告诉我，其实我是会加深印象的。这些引言啊，我觉得大家翻的时候真的可以作为一个寄语，每一条都很好玩。你看我又翻到了59页，是谁在和你过不去，这是这篇文章的标题。他引言用了一句什么呢？爱因斯坦的名言，说我们不能用制造问题的思维来解决问题。其实每一句都值得你思考，都是有深意的。 对的， 但你不一定看他第一眼就完全理解。 是的， 你可以慢慢的去琢磨啊。咱们来说说这本书《唤醒情商》，副标题是不失控的情绪管理能量书，这里面有很多关键词。 嗯， 咱们下面的节目就跟随这些关键词去走进书的这个细部。 好的， 细部，比如说这里面的关键词有情商，有唤醒，有情绪管理，还有能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叫不失控。这是五个关键词，咱们围绕这个开始啊。 嗯， 咱们首先说一说情商。其实陈老师自己对于情商也是有误读的。 对的， 后来逐渐厘清情商究竟是个什么。我觉得生活中大家也有这样的误读，啥是高情商。咱们从陈老师的误读开始聊起。也许陈老师当时的想法和您是一样的。咱们看看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比如说生活中我们会对某些人贴上情商高的标签，这个人啊，从来不拒绝别人，然后呢，很能迁就别人，特别的温和，说话让你如沐春风啊。可能我们就会说，哎，这人情商真高，你看所有人关系都挺好的吧，是吧？都没有人他不尖锐哈。 但是他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定期爆发，或者说他对外界的环境都很好，高情商，他回家之后撕掉这个面具之后老是虐待她老公啊，人虐待是打引号的啊，就她爆发，她定期爆发，或者说在这一面不爆发，在另一面爆发，这个是不是高情商呢？ 米夏刚刚讲到这个时候不由得笑了，因为描述的就是过去的我。其实我个人在情商包含走进这个领域经历了三个阶段。就我最初其实我是一个讲沟通然后研发压力这些课，然后我们那个大学一个老师就说，总是跟我说爱分情商高，爱分情商高， 他老给你贴标签， 对，他老给我贴标签。哎，然后我当初理解是我为什么情商高呢？包含他们为什么说我情商高？因为我从来不拒绝他们。大家有什么要求，我都会说，哎，可以，没问题。 这老好人。 老好人。然后呢，大家都说有什么事儿找我，然后我有什么烦恼找我，我就是咨询姐姐。然后大家新来的同事找我，离开的同事也会跟我沟通。这是第一个阶段。但是就刚刚说到我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后来我就开始讲情商这个课，因为被认为高情商。有一次回家，因为一件事跟我老公发火，特别大的发火，我老公就说，你在外面是高情商，你回家是不是把高情商这个衣服脱了挂了衣架上了呢？其实他这句话对我触动很深，我就开始问自己，什么是高情商呢？其实一味的迎合别人不是高情商。这是第一个点。当我有了这个觉察呢，我就开始观察到一种人，我就说，这种人才是高情商。于是开始我对高情商的第二个误读啊，那是什么样的人呢？大家不都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就他特别自我自信，旁边周围发生什么事儿都不 care， 关我什么事儿？ 对，很自我。 我觉得这种人内心真的很强大，才能这样呀，多牛啊！因为我做不到。我就特别羡慕，我说这才是高情商。但后来呢， 内心强大呀。 对，但后来发现什么呢？当他如果处于一个困难问题中的时候，他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别人是不愿意跟他建立联系的。那会发现他跟人其实断开了连结。 对， 就好的时候都没事，但如果他需要的时候，关系其实没有的。所以这是我第二种对高情商的误读。 就这也不是高情商。 这也不是高情商。因为他断开了连接，跟人的连接。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通常都害怕别人说，这人真高情商啊。 对啊。 就觉得听到后面是贬义词，对不对？ 对，这人他真是高情商，确实这话里有话的意思啊。 对。 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你看他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甚至世故，这世故就有点是个贬义词了啊。 是的， 往往在咱们这个人际交往中有这样一个人存在的时候，你固然觉得他很牛，可是你还是觉得他和我们不近。 你会觉得不，假如跟他做做生意的话，你不会跟他做。 你感觉这个人不是那么的值得托付，那个可信度啊，就差了一点。 对的，所以这第三种对高情商的误读，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这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圆滑世故等等，刚刚您说的这些。但其实他长期下来，因为人都是很聪明的。 对。 我可能当时觉得这人挺好，但背后发现他不是这样的。 对，或者说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 对。所以他是破坏了信任关系。 对。 那没有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其实这也不是高情商。 这些都不是。 所以我们从什么不是高情商开始什么是高情商， 咱们去伪存真啊。这三种人啊，也许您周遭都有，但是他们并不是高情商。 对的， 也不值得您羡慕，也不值得您对号入座，说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对的， 真正的高情商是利己的同时也利他。 对的， 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这高情商和有心机，我们经常现在说心机女是吧，其实是个贬义词，觉得她想的太多，她老是在算计别人。 对， 心机女可能是算计别人，绝对利己，但不一定利他。 对的， 但高情商利己的同时也是利他的。 对的， 在自我的调理很好的情况下，和周遭也很平衡。 是的，是的， 才会让自己喜悦、平静、从容。 是 吧？这是高情商，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结合。 嗯， 我内心核心稳定性很强大，然后我又跟别人能建立连结，然后长期得到了信任的关系。双赢。 对， 这样是高情商。 对，但是拥有高情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刚才陈老师说这个东西可以在生活中习得，可是当我们已经垂垂老矣，您习得是不是晚了点呢？所以从年轻的时候，就像我们对待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坚持锻炼，情商通过练习也是可以提高的啊。而且这是一个终身都需要提高和学习的一件事情，会让你变得快乐。 是的。 那咱们就从这本书啊，我觉得自序很好。自序叫把自己打碎让改变发生，这是陈老师自己写的一个自序啊。现在有一个流行语就是说，哎呦，我这心碎的跟二维码似的然后您的题目就是把自己打碎让改变发生啊，为什么起了这样一个题目？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包含我的引言用了伊丽莎白的破碎重生，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啊。他说的，只有转身面对自己的阴影，我才得以破碎重生。 对，所有的引言都是这样的话。 对的， 都值得你玩味的。 是的，就很多时候我们不敢面对过去的阴影，比如说我自己内心过去有很多的恐惧、担心、害怕、内疚、羞耻，这些都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盖住了，这里有一个不好看的东西，我把它盖住了。我常常比喻，就像那个开车的时候，你的那个红灯亮了，即使你没油了。但我们不想看，我们就把它盖上了，假装它没事儿。但其实到时候你的车就不能开了。一样，其实我们过去的很多的这些，我们都要去面对。当我们有足够的力量面对的时候，这是一份允许和接纳。然后才能有机会再重新开始。 首先要面对和接纳，才能重新开始。 对的，面对接纳之后就是一个转换。 其实您在这个自序里也写到了，经历了三个阶段，就成长经历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第一个阶段就是情感的奴隶啊，这个有点像您刚才说的，就是 老好人， 对，就取悦别人， 取悦别人， 迎合别人，从来不拒绝。 过去就是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就是这样的自己，就特别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然后就会表现出去取悦别人、讨好别人。 对，其实你取悦别人、讨好别人的背后，是你希望得到、拼命的得到别人的认可。 认可， 你表现出来的是你拼命的认可别人。 是的，这句话特别好。所以就是我们要，其实这个过程你要看到自己，哦，原来我有想让别人认可这个需求，所以我才会去讨好别人。 对， 这时候你就从外在回到内在了。那我呢？能不能先自己认可我自己呢？ 是的，就是这个叫觉察哈。 对， 就是看到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处在情绪当中，就比如说你一下就爆了，你一下就窜了啊。你在情绪之中，你看不见自己，也不知道这情绪来由是什么， 自己就像被裹住了一样， 裹挟而去啊。然后一系列的后果，其实最后很难收拾。 对的。 但这时候，如果你能停下来，抽离出来，去看看它为什么。也许就没有后续的那些让你觉得很棘手的问题。 对对对。 那第二个阶段啊，这个叫面目可憎。第二个阶段就是说，你看，带着这样燃烧的愤怒，我野蛮的成长着啊，这是经历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阶段就开始，凭什么我当老好人呀？ 对呀、啊。 凭什么我总受委屈啊？凭什么我迎合别人呀？然后就开始面子就咔套上一个那个硬壳子。 对。 不行。不可以，绝对不行，就这个样子。然后其实同时呢，又在学习成长。其实这也是一个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对。 但那个时候后来发现自己很孤独。 对，因为不是真正的强大嘛，外强中干，你知道吗？内心还是非常柔软和脆弱，只不过那层壳是在那儿的。 对的，对的。 但你自己其实也很累啊。 对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生活的主人。这个就是真正接近高情商它的本质了啊，就是。就是每次那份情绪升起的时候，这个陈老师在书中这样写道，我都会内在对自己说，对不起，请原谅，谢谢你，我爱你啊，这就是一个很平静的接受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对的。对的， 我觉得自序里后面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啊，和大家一起分享陈老师的文字。他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从南极到北极，而是从头脑到心的距离。知识不流经自己的心，那么知识就只是个传说，而心需要我们去看见、允许、接纳，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实的自己，拥有我们本来就有的爱，才能从心行动啊！从心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去行动。我觉得这种想法真的让我觉得耳目一新啊！就是什么呢？是最远的距离啊，不是那些网上的流行语，是 从头脑到心的一个距离、嗯、啊，知识如果不流经你的内心，那知识只是一个传说。我真的很受感动，我觉得说的很对啊。 刚刚你读的时候，我自己又被感动了。 就是真的，你说知识的积累重要吗？当然重要。 是， 但是在这样一个互动，这种互联网的时代，你知识的索取是无尽无休的。 对的， 百度上都有。 对的， 要你全记住吗？你也记不住，是吧？ 是， 当然，知识丰富的人也固然很可爱，但是如果他没有流经你的心，从知道到做到是很远的距离。 对的， 那做到其实它是流经你的心之后再外化的一个过程。 那是一背后是一份热爱。 对的，嗯，所以这个距离真的非常遥远。 嗯， 但是如果真的你让更多的知识流经你的心了， 嗯， 你就变得强大了。嗯， 当我们唤醒情商的时候， 嗯， 这就有可能。 所以咱们都努力啊，把自己的情商给它唤醒了。每个人都有， 因为本来就有。 对， 嗯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您在自序里分享了成长的三个阶段啊。 嗯， 刚才也说到了关于高情商，就是我们的误读啊。 嗯， 那我们来说一说， 嗯， 就是第一篇啊，分享一下学会拥抱你的情绪，这是走进这本书具体的文字的这一篇。 嗯 啊，您说这个情绪是情商的基础， 对的。 啊，就了解情绪很重要，那情绪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嗯， 我们每个人都在情绪中，都有情绪。 嗯，嗯， 情绪是怎么来的呢？ 是的， 嗯， 我经常会就是说问啊，情绪是情商的其中一个部分。 嗯， 那我比如说我问大家，情绪是什么呢？ 嗯， 于雪老师，您觉得情绪是什么？ 情绪。就喜怒哀乐，这都算情绪， 啊， 是吧？ 喜怒哀乐惊恐悲， 对， 这是情绪。 七情六欲哈， 嗯，那这些它又是什么呢？ 嗯， 或者我再换一个问题，当你喜悦的时候，你的身体里发生了什么？ 这个比如说 感觉是什么？ 喜悦啊，喜悦就是心里就是喜悦嘛，就是很 放松 啊，舒服 啊， 嗯，愉悦， 对， 美， 对， 爽，这都是算喜悦吧。 那当你愤怒的时候，你的身体里又发生了什么？ 燃烧啊，啊， 好像有东西在燃烧， 堵着，或者说， 嗯， 就燃烧的状态， 嗯 嗯。 所以就是说，你看，当你有情绪的时候，不管是喜悦还是愤怒， 嗯， 是不是你的身体内部里好像有什么东西生成了？ 对，它肯定是从心理到身体的一种变化似的。 嗯嗯 嗯, 嗯。所以在西方有说情绪呢， 嗯， 是一种化学物质。 对，因为我听过一句话，他说所谓爱情不过分泌 多巴胺， 多巴胺 是爱的化学物质，名字叫多巴胺。 嗯， 所以其实情绪呢是一种自动的生物的生理的化学反应。 嗯， 当你对外界的刺激而在身体内产生的这样。 对， 嗯 啊，它是。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这么一种化学物质。 对，其实这个了解这个对提高情商有什么用呢？ 嗯， 就当你知道哦，情绪其实只是一个化学物质，你看你跟情绪，就刚刚您用那个抽离那个词特别好，嗯，你跟情绪就抽离了。 对， 我是我的主人， 嗯， 情绪只是我身体产生的这个物质而已。 对，它是一个化学物质。 对， 嗯， 但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呢，你让情绪当了你的主人，当你愤怒的时候我不在了，情绪就当了我的，坐在我的主人文的宝座上，啊，愤怒了，摔东西，打架。 对， 这时候你不在了， 你被情绪绑架了， 对，被情绪绑架了。 嗯， 对的， 嗯，所以这样有助于你抽离，有助于你觉察。 对， 嗯，它只不过是一化学物质。 对， 你看它又来了， 它又来了，哎，很好玩，它又来了。 嗯， 这个带着好奇的说，哇，我的身体里又来了这种情绪 啊，便于你抽离，是不 是 啊？ 是的， 你不会沉浸其中啊，被它左右。 对， 嗯。然后您这个篇里说到了啊，这个其实让我挺意外的。您说人基础的情绪是喜悦和恐惧， 嗯， 啊，是这两种啊，它其实。你看恐惧是相对要极端一点的，我以为会是其他的，但是是喜悦和恐惧， 嗯， 这是最基础的， 嗯， 是吧， 嗯，来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嗯， 其实我们人类大家都知道在是从那个在打猎的时代进化过来的。 嗯， 那在原始社会呢，人们就是说他很简单，就是狩猎生孩子， 嗯， 恋爱生孩子，当他喜悦的时候他代表说，哎，我们生个孩子吧， 哦， 这原始的啊。所以对现在人来说，喜悦就是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当他喜悦的时候他就想再来一次。 嗯， 那恐惧是什么呢？我们在打猎，在原始人的时候，在打猎的时候能遇到老虎，遇到这个凶猛的这些动物，这时候他要提示他要逃跑， 嗯， 还是要战斗。 哦， 啊，恐惧 恐惧其实没有好与坏、 哦、 恐惧的信息只是告诉你敌人来了，我要逃跑还是战斗，那我打得过我就要战斗，我打不过我就要逃跑。 嗯， 所以这里会看到情绪没有好与坏， 对， 情绪的出现只是提供了一个信息给你， 嗯， 敌人来了，威胁。 对，如果人类没有恐惧这种情绪，可能都没有今天。 对的， 是吧？你还在很淡定、很喜悦，人家把你灭了，是吧？ 但是到了现在的社会呢，就说我们人类进化到现在，其实那个威胁已经没有了，老虎不会再吃我们了。 对， 但比如说老板批评我一句话，老板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就是我的身体会自动生出这种害怕。 对， 哎呦，然后我是要逃跑还是要战斗？我是跟他吵一架、嗯、还是不说话？ 对 对、嗯，其实情绪就是一个信息， 对， 所以它基础。 虽然进化到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的社会，可是我们这些化学物质，我们这些机制还是在的， 还是在。 嗯， 而且它会对 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啊。 是的， 嗯，其实您在这本这一篇里举了一个例子， 嗯， 这个例子我觉得非常的生活化，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在情绪当中。你看陈老师就写到了啊，就是有一次我去云南出差，我和母亲通电话的时候啊，正碰上母亲牙疼，就前面的牙也掉了，很难看，吃不进去东西、 嗯、 电话接通之后啊，母亲就开始跟我抱怨，哎呀我特别不舒服，最初我还是耐着性子听的，但是听着听着我就开始不耐烦了，你看情绪发生变化了啊，我就质问，其实是一种抱怨的口气，那你为什么不去医院看看呢？啊，你说不好看，你怎么不把这牙补上啊？然后母亲呢解释说，哎呀我没时间，你爸太忙了，没人带我去。然后这时候陈老师就爆发了，就在电话里继续说，那你也别和我讲啊，你和我讲我能带你去吗？你自己的事儿你自己都不着急。这俩人就蹭了，然后都非常生气的挂了电话、嗯、挂了电话之后您怎么想这个事儿、 嗯、 啊？你是怎么觉察出来自己情绪有问题啊？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也问我问题，说哎，艾芬老师，你现在情商是不是特别高？是不是从来不发火呀？其实这也是对情商的一个误解，不是不发火。 嗯， 其实这个是一个过程。比如说我这个，当时我那个被我妈妈，我就是我跟我妈妈的一个模式啊，然后引爆了，我当时就爆炸了，然后挂了电话。其实这是一个挂了电话之后呢。是一个后知后觉， 嗯， 就是哎，我刚刚为什么那么生气呢？我开始有一个觉察，问我自己，我刚才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哎，当我问我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觉察一开始觉察你，我会意识到，哎，其实真正的是，其实每个人模式不一样，我是内疚。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就来到北京，一年回家一次，我老家在内蒙啊，然后就没有时间来做这些很小的事儿。如果我在他身边，你当然是不是。但当我妈妈提出来，我又做不到，我很内疚。当我内疚的时候，我怎么表达呢？我很生气，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件事儿啊？我又做不了，我能带你去看吗？我现在出差在云南，你在内蒙，咔挂电话。所以这是一个，其实你当你觉察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你是内疚，内疚背后是对他的爱。 嗯 啊，那当意识到我是对他的爱，这个时候我又重新拿起了电话。 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您已经修炼到什么程度的时候发生的？ 这个事儿是五年以前了。 哦，五年以前哈、 嗯 嗯，就是情商高不是不发火。 绝对的，所以说其实这句话一定要来想起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说任何人都会生气，那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如果是对的人，以适当的程度，在对的时间，因为对的原因，并且用对的方法生气，那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哦， 所以高情商不是说不发火，不是说、就是不是说从来不表达愤怒，而是不情绪化，学会合理的表达情绪。 嗯， 那我拿起电话之后就是这个合理的表达，我就和我妈妈说， 嗯， 哎，刚刚我很生气，因为我做不到，其实我很内疚。 嗯， 啊，这就叫表达情绪。 对， 我生气，我表达。 其实我们生活中是很多时候是不会表达情绪的。你看，你换了一种方式，你其实是内疚，可你表达出来的可不是内疚，而是愤怒、 嗯、 啊、 嗯！ 所以表达情绪确实也需要学习啊。但是我觉得后知后觉已然不易。第二次拿起电话，其实就是走进高情商的一个台阶。 对的，就是从原来的不知不觉到后知后觉。然后再到当知当觉， 对， 然后当下意识到这个情绪， 嗯， 然后觉察到， 嗯，这已然是进步了啊， 是的， 非常的 不容易啊。刚才您说到了愤怒，就每个人都会生气的啊。我们这本书啊，21页就写到了，就是说我们通常认为愤怒当然是不好的啦，是吧？你怎么能愤怒呢？你不平静是吧？但是书中您写到了，愤怒是你在修复你的力量感和独立感，保护你的边界。那如何做到尊重愤怒，接纳愤怒？ 这个特别好，就举一类例子，就是老好人。其实据医学上统计啊，曾经看过一本书，我忘了叫什么，说老好人的人都有慢性胃炎。你知道为什么吗？说因为当他愤怒来了，那老好人他就会把这愤怒压下去，压下去。 啊、 那压到哪去了呢？他消失了吗？ 对呀、啊，压哪儿去了呢？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当你很生气，然后你又压抑了，他去哪了？ 它并没有消失， 并没有消失，因为它是一种化学物质嘛。然后它去到，可能会去到，通常可能去到胃的那个部位。 哦， 那经常去到胃就伤害了胃，就慢性胃炎。所以其实那有的时候 气郁， 对对，就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其实那么所以这个老好人其实他没有边界。 对， 别人都说你帮我个忙。有一次有个人说，我们老板天天都让我给他买早点。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拒绝呢？我说不出口啊。 对呀、啊、 你看当他说不出口，所以他没有边界，同样两个 人 老板 别 人 可以无限制的侵犯 你 的边界。 对对对、那当你适当的表达你的愤怒，我今天有事情， 对，你拒绝了， 拒绝了，这个时候哎，老板可能愣了一下，但不会因为就开除你吧，对吧？然后你的界限就有了。 对， 所以就是说愤怒是表达你的界限的一种力量。 其实一会儿我们还要说说，就是教您三招怎么拒绝别人。 对的， 我身边有好多这样的人啊。哎呀，我又没跟他说不，我又得替班了，可是我自己真的很忙啊，我已经忙成这样了，我还替他班就没有拒绝啊。这个也挺好玩的，咱一会儿要说一说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愤怒啊，就是说在保护自己的边界。学会说不。其实您在书中也写到了，就是说流动的情绪才有力量，就流动的情绪会带来身心的平衡。但是这和我们通常所追求的，比如说啊，心静如水，这个从容平静，这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您倒是让情绪应该流动，您觉得这样是有力量的啊？ 是 怎么解释？ 这是活着的，我们感受到了各种情绪，意味着我们活着。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流动的情绪呢，相对于一种，比如说一种说我很愤怒，所以我要发泄出来，这是一种，那它就像那个湖水泛滥一样。就会把房子也冲掉，把楼房也冲掉啊。那还有一种人的表现就是说我压抑，我压抑，就像一条死海一样，就是不动。 或者说压抑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内心里波涛汹涌， 哪一天 都不知道是哪一天 就砰爆炸了， 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对的，所以就说你看，针对一种呢就是决堤了， 对， 一种呢就是死水一滩。这个时候其实你死水一滩，你就是不动，没有能量。那么你决堤了，能量太大，经常有一些很，尤其我们女性很情绪化，别人都害怕， 对， 太恐怖了， 河东狮吼。 对对对，所以是针对这个过度的情绪化和过度的生活在自己的思维里这俩种人。那么需要，其实那个情绪化的人呢需要让他慢一些，那过度思维的那个人呢需要学会适当的表达情绪。那就是从泛滥，从压抑到开始流动。其实最终当然如果能达到心静如水，那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境界了。 对，但是心静如水也不是死水，而是内在有非常柔和 的 循环。 对 的 它是一个活水。 对的， 是吧？ 对的， 相对的平衡的。 对的， 运动的那样一种状态。 对，它下面是一种平衡，喜悦快乐。 对，其实您刚才说到了，就是说我们压抑自己的愤怒，不表达自己的情绪，老好人，就是表面上好像情商很高，从来不冒犯别人，也不指责，也不苛责，可是我们压抑的情绪它并没有消失。 对的， 生活中大家会有这样的感受，或者是影视剧啊，或者是新闻，你会发现在生活中一个特别好的人啊，那个对别人都特别好，无私的帮助别人，有什么苦活累活我都自己干啊，就有这样的人，集体中是有的。可是你突然发现他有另外一面，比如说你突然发现这个人他其实家暴， 打媳妇儿 这样的，我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对，或者说他对某一个人特别的残忍啊。 嗯， 其实就中国有一句话叫"蔫人出豹子"。 嗯嗯， 其实，在某一方面，他在说这个事儿。就平时你挤兑他，所有人都指责他，都欺负他，突然有一天他会有一个爆发，这个爆发非常的强烈。 其实就像刚刚咱说的，他一直在压抑，一直在压抑，突然间有一天一个点出来以后，砰爆了。或者是刚刚有那说他在单位是这个样子，但回家他愤怒的情绪压抑之后要找个出口啊， 嗯， 他又不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于是他就可能会家暴，其他不正确的行为出现了。 所以情绪还是要流动起来， 要流动， 避免让它过于激烈啊。 对，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您这本书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和自己，其实自己是自己永远的陪伴者，和自己对话，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一部分呢是在关系中的成长。就是你面对周遭的环境，你和别人如何相处，这是分为几部分的。比如说亲密关系中的成长，也许我们终有一天要走进亲密关系，有一个人和我们要共度此生，那这两个人相爱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啊。 太不容易了。 我前一段又读了一遍这个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啊。 我也喜欢那本书。 他其实一个核心的观点啊，一开始我们觉得这是等待嘛，就70多了等76等72啊，追这爱情，老房子着火没救了。但其实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是那个医生说的。他说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对 啊，就是这个夫妻二人走进一个家庭，两个人一起过啊，其实非常不容易，这个磨合过程很难的。 对的 啊，在亲密关系当中你如何和另一半相处，对自己是个修炼啊。然后这一篇里有一章很有意思，叫下班沉默症在诉说什么样的情绪。我们是大家看看自己的生活，或者是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下了班之后 看手机， 哎，就和自己另一半吃饭的时候啊，或者你俩去馆子了，或者说你们俩在家呢，就那个人就在玩手机，就在不断的看手机，他其实和你的交流很少，两个人人际交流很少，他在和那个虚拟的世界， 对的， 和那个沟通的空间，他在和他聊天儿，这个就是下班沉默症。在外面可能我一天都在说，可是回家之后我不想说了，我一句都不想说了。他其实内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诉求？ 其实我跟我老公会经历过这个阶段啊，大约3年以前吧。就是那段时间我老公回家就看手机，然后他态度，你让他做什么态度都特别好，然后说你别看手机了，拿起 pad 继续看，然后说别看这个了，又拿起另一个，就是他不跟你交流，但是他就是他态度也很好，然后就不跟你去就是连接。然后其实这个让我自己也很痛苦一段时间，后来我就是，但是我回到时候自我成长，然后我就允许和接纳他。那后来我就是在，当然允许接纳背后是爱自己啊，我要爱我自己，我不能靠着他这样我就抓狂。然后后来我们俩度过这一段之后呢，我就问他那个段时间，其实他是一种就是说外界的压力太大，然后又回家又跟你说你又不理解，这时候他就用 保护自己了， 壳把自己包裹起来，他觉得这样的话我会很安全。 对着话筒，陈老师。陈老师讲课的时候可能习惯了， 他用手势啊，就会用一个壳把自己包裹起来。他就是用貌似看手机啊什么这个壳包裹起来，觉得是很安全。 对， 现在背后有一个需求，是真的需求是跟人连接。但又觉得没人能懂他。 对，所以就导致了这样一个状况发生，不连接。 对，他认为带个壳安全，但其实是越这个壳把自己反倒更加严的裹在里边。 我觉得您这一段其实写的挺好的啊，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下班沉默症表现的情绪是冷漠和无聊，而冷漠和无聊其实是愤怒的面具，在面具的状态下，他以一种保护的状态掩盖了内心真实的情感，这能够使他们脱离不舒服的状态，于是他们装出一副我不介意，我无所谓，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管他呢的这样的态度，然后他们找到了另一个出口，那就是不说话，玩手机，看电视，吃零食。这个时候玩手机看电视这些行为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冷漠和无聊需要这些不费大脑的活动，于是他们把他们的时间交给了这些琐碎的事情， 情，而没有将有效的时间留给休息、安静和私人空间。他们创造的世界没有精神，没有为精神世界留出空间。 对对， 这个话说得非常的准确。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这样， 嗯， 就是在那儿刷手机、刷朋友圈，但是刷了两个小时之后，你发现你杀死了时间。 对的， 你的心， 然后你会很累，觉得什么都没干， 并没有得到休息，是吧？啊，并没有得到休息。就像您说的，就是并没有将有效的时间留给休息、安静和私人空间。嗯、你这两个小时过的，你回过头来觉得，哎，这是什么呀？就是用荒芜可以来形容，无奈、荒芜，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就是你没有创造出给精神世界留出空间的这么一段时间。 嗯， 这个是现在非常普遍的一种大家的生存状态啊。 对的， 嗯，所以说，怎么面对它？ 所以其实这个最难的就是觉察， 嗯， 能不能觉察到？我又这样了，比如说我自己也会刷手机、嗯、我刷的时候我觉察到了，哎，我又在浪费时间、啊 嗯、 觉察到了之后不评判自己、 嗯、 然后放下手机转身去做啊，我可能要读一本书、 嗯、 我可能要做别的， 嗯， 就是说觉察到放下 对 就好了， 对， 然后让这个成为习惯， 对、啊、嗯，真的我觉得陈老师说的不评判很重要， 嗯， 说你看这样我又没意义了，有意义没意义其实无所谓，意义是什么？ 已经过去了 啊！意义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的，是的 啊，就是，觉察很重要。就比如说，哎呀，这工作一天回家就想坐在那儿、 嗯， 就想刷手机、 嗯嗯。 但是你觉察到了，其实这样并没有让你真正休息呀、啊。 对的， 自己想要的是休息，是平静，是一片可以让自己放松的这样的精神空间和时间。 嗯、 可是你都没有给他，是吧？ 对的。 那你就停下来、 嗯。 那我换另外一种方式。其实看到您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啊，就是看蒋勋的那个， 嗯， 就是他谈美嘛， 嗯， 他就说这个快感和美感给人的这种。 不一样的感觉， 审美享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嗯嗯！ 就是人的那种荒芜啊，那种无奈啊，有的时候往往来自于重复的快感。就是我们看各种 APP 啊，就视频 APP， 你也笑，嗯、你挺好玩的，是吧？ 玩游戏也是。 对，有的人真的一刷一宿，但是第二天你依然非常疲惫， 嗯、 这是快感给你的，你也开心、 嗯， 但是你疲惫，起来之后你依然觉得没什么意思、 嗯。 可是美感不一样，也许你花两个小时读了一本好书， 嗯、 这个书不一定文字太长、 嗯， 但是让你觉得内心温暖充实，读了它之后你觉得有力量。觉得 这是美感， 这是美感， 是 美是有意味的形式 的， 能够让你回味的东西。 嗯、 所以说，不要评判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如果你觉得那样你不好，你还是很累，就换一种方式、 嗯， 尝尝这种方式是不是让你能够真正的休息和强大起来。 对的，对的，所以不评判自己这一点特别好。 嗯，嗯，所以这也是和大家分享了啊， 嗯、 就是说这种，下班之后啊，沉默症、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还有就是。在和其他人的这个关系当中啊，我们说这个在关系中的成长，其中有一篇就说到了这个压力是什么。 嗯， 在218页啊， 嗯， 我觉得就是咱们生活在北京啊，无论你从事各行各业，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啊。就是我觉得身边的大部分人90%以上的人都面对着自己行业的压力，无论在哪儿工作啊，那压力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正确的去对待压力、 嗯、 面对压力。 嗯 嗯, 嗯，其实压力是什么呢？你像我同样一件事情，比如买房子，有的人觉得我没房子我不是压力啊，有的人觉得哎呀在北京我没有房子我活不下去。你看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 嗯， 所以那什么是压力呢？压力就是我们面临外在的刺激的时候，经过你头脑有一个评估，哎，我有房子好还是没房子好，对吧？ 嗯， 然后你感受到外在的环境刺激会给自己造成过度的负荷，这时候就压力就有了。 嗯 啊，所以你看这里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就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产生的是压力，有的人产生的是动力， 或者说他化解了这个压力， 有的人是化解了、 嗯、 有的人是转化了、 嗯、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 对, 对吧，你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 嗯、 但你可以改变你能改变的呀， 是的 啊，所以接受不能改变的，改变能改变的。 嗯， 那如果我真的很想买房子，那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嗯， 这压力就转化为动力的过程。 大家就听到这儿的时候可能还没有觉得特别解渴，或者真正说我怎么改变呢，这说的挺容易的啊，但是这个就知道和真正做到是很长的路要走的。 对对对， 咱们压力啊、嗯、咱们先从这个陈老师给的这个引言开始说啊、 嗯、 这是叫马塞尔 普鲁斯特他写的一句话，他说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发现新的风景，而在于获得新的视角。 对的， 嗯，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说我经常做一个比喻，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一根筋， 嗯， 就是有的人就一根筋， 嗯， 这件事情我只能这样，我必须这样，我绝对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根筋， 嗯， 那就像一根筋就是什么呢，你钻到牛角尖里了， 嗯， 你想象一下你在牛角尖里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呀，那如果你能抽离出来，哎，我不是一根筋了，我现在两根筋、三根筋、多根筋， 嗯， 这时候我站在牛背上， 嗯， 那么这时候我又看到的视角，我发现的是什么？ 嗯， 所以其实压力背后是让你拓宽你的认知，拓宽你的视角， 嗯， 你重新看待这件事情。 对， 嗯 嗯，我觉得刚才陈老师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啊，就有些事情你是改变不了的。 对的。 你要想把它改变，那是你的妄念， 对， 你就是改变不了。但是，嗯，你可以改变的是你怎么看待它。 对， 这个是你能改的，嗯，就所谓的刚才我们说一个新的视角。 对的， 你不同的看待的角度就决定了你后来的这个结果啊，这也是刚才您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情绪 ABC 的理论。 对对对对，嗯，就是在爱丽丝的 ABC。 对，嗯，其实还有一个这个也挺好玩的，叫三 P 理论啊，虽然这个不太雅致，但是也非常精到啊，这个挺好玩的， 嗯， 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本书的221页啊，嗯，就是这个世界上啊，其实你想通了就这三件事儿。啥事儿呢？第一，我自己的事儿，都是我自己的事儿啊。假如是自己的事儿，那就是关你屁事，是吧？ 嗯， 嗯，这个很多人也都说过。 所以做好自己。 对，做好自己，嗯，啊，就是第二种呢，就是他人的事儿，别人的事儿和你无关。 嗯， 就像幸福一样，是吧？ 对， 他不能比我幸福，他比我幸福我就不幸福，那你就是没宅开。 嗯， 那他人的事，既然是他人的事，就是关我屁事啊， 嗯！ 就是你不必烦恼。第三个就是老天爷的事啊。就是在老天爷眼中我算个屁沧海一粟而已，是吧？非常精辟， 嗯， 就是时光长河里 是 你是沧海一粟。 是 的， 是的， 不要那么把自己当成一回事情啊，嗯， 所以就说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 对， 改变我们可以改变的。 对啊，嗯，你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 是的， 你说你还常怀千岁忧，您可能到70就挂了，是吧？ 是，你气坏了就不会管理情绪。 对，啊， 对对，是这样。 那天我看一个网综啊，然后有一个特有名的作家去分享了，他说：“哎呀，我排解自己情绪的这个方法有一种啊，就是去墓地，因为他本身是医生， 嗯， 或者是你去这个医院的 ICU， 嗯， 你去看一看啊，你看 ICU 里的人，你透过玻璃窗往里看一眼。”当就能喝一口水都是变成他奢望的时候，当你去墓地， 嗯， 你发现当年怎样怎样的人如今都在这里的时候， 嗯， 他们的那些想法，嗯，那些需求， 嗯， 那些华彩的部分都是什么啊，当你经过这种生命教育的时候， 嗯， 你就放开了，你说我这中间这都是啥，嗯，是吧？ 女夏老师，其实您刚刚讲这两个，在情商里边有，哦，这次都是两个方法， 是吧？ 第一个到墓地啊，那叫以终为始， 嗯，啊，嗯， 啊，想象我生命都到了终点了，那我其实想要的真正的生活是什么呢？ 嗯， 从现在开始。 对， 那第二个呢，就去看看那些得了绝症的病人，其实他那叫超级悲观思维 啊， 假如这件事情最坏的发生了，那会是什么呢？ 嗯， 其实最坏的都接受了，那现在这样其实没关系。 对 对， 对， 所以你一不小心说了两个方法 可以试试啊，当然我们不希望我们周围的人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嗯， 其实之前也和老师们做过心理方面的书， 嗯， 他们也说到了就是焦虑症和抑郁症， 嗯嗯， 他们其实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发生的事情这个严重性高估了，放大了， 嗯嗯嗯， 所以才造成自己那么焦虑， 嗯嗯， 和那样负面情绪的这种出现啊， 嗯， 所以这两个理论，我们说三 P 理论还有 ABC 理论，嗯，都是可以大家自己好好玩味一下，啊，刚才其实说到了如何拒绝别人啊， 嗯， 这个也很重要，就是确定自己的边界， 嗯 嗯，情商的提高是越己也越人，是吧？ 对 的， 对的， 有一个良性的自我的关系， 嗯嗯， 自我相处还有和别人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 嗯， 但是需要你拒绝，嗯，划清界限， 对的， 我就到这儿为止了， 对的， 你再冒犯我就不爽了， 这就是我的地盘 啊，对， 嗯， 那怎么拒绝啊， 嗯？ 这个很多朋友是不会拒绝， 嗯， 教我们两招。 嗯，其实关于拒绝怎么拒绝别人呢，我们还是回到自己身上，就当你不敢拒绝别人的时候，你要问自己， 哎，我为什么不敢拒绝呢？ 嗯， 你也许说我想得到他的认可， 嗯， 我想当老好人，我想什么什么，就是说你要回到自己身上，看到你不敢拒绝背后那个需求是什么。 对，你一定是有一个需求的。 对，所以你看这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角色，就是当你不敢拒绝别人，你回到自己身上，你有一个需求。 嗯， 当你知道哦，我因为有这个需求，原来的是只能不敢拒绝别人。因为背后有需求，现在看到我有一个需求，那么从需求出发，我怎么满足我的需求呢？ 嗯， 就调发现满足需求其实不是那一个不拒绝别人，条条道路通罗马。 嗯，还有很多方式。 对，第一步就是说看到自己不敢拒绝背后的需求是什么。 嗯， 第二步戳破自己那个说哎呀我拒绝了别人就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其实那是个幻象。 嗯， 是因为你恐惧担心而幻象出来一个泡泡一样。 嗯， 你戳破那个泡泡。 嗯， 那个恐惧和幻象的泡泡。 咱们举个例子啊，最简单的借钱。 嗯， 我陈老师关系很好。陈老师说米夏呀，我最近手头紧很着急，没有5万块钱。其实我是纠结的，我犹豫的。 嗯， 关系好，其实就见过一面，我借着不借、 嗯、 我就纠结了、 嗯、 我就犹豫了、 嗯、 然后我要觉察我。 嗯， 我不想拒绝你的原因是什么？ 嗯、对的， 嗯， 比如说你就是我就跟你见一面， 嗯、 这时候我还不想拒绝、 嗯， 但我其实心里不想借给钱。 对， 你要分析这个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要觉察到，哎，我不敢拒绝背后的需求是什么呢？ 嗯，比如说我想和陈老师营造一种继续交往的关系。 对的， 如果我拒绝他，他可能会对我贴标签，就你看， 对你第一步你是可能看到哦，我背后的需求说、 嗯、 我想和陈老师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嗯， 然后第二步其实你就问自己，戳破那个恐惧的泡泡， 嗯， 难道我借给他钱我们俩就关系好，不借给他钱关系就一定差吗？ 对、嗯、 假如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那也不用交了。真的是这 样。你看你、啊、释然了。 对，你戳破那个恐惧的泡泡， 啊， 其实没什么。 对、啊、 第三步就是说要开始行动，迈出第一步、 嗯、 就其实第一步最难了、 嗯、 有时候因为你习惯于不拒绝别人了， 对， 你说不很难， 嗯， 但是你就是当下啊，我又要同意他了， 对， 我明明不想借钱给他，我又要同意，但是我就硬着头皮说对不起我现在没有。 对，你看就是硬着头皮但是说出那句话。 对的、 嗯、这个非常的不容易。 是 是的，所以就是说一小步、 嗯， 先把这一次不管明天会怎么样，先把这一小步的行动步说出去、嗯、 对， 当你说出去以后、嗯、发现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他可能也就掉头而走，或者说你们的友谊也没有因为这次借钱而就说翻就翻了，这小船啊。 是的， 嗯，其实您在书中也一再的说确认自己的情绪模式啊。 嗯， 这个模式一旦形成就会重复的发生。 对的、 嗯、但是你确认了你这个模式之后，你有可能才会摘出来，才会抽离出来啊、 哦！ 我不要在这个模式中继续裹挟着走了。 嗯 嗯，这个比喻特别好。其实什么叫模式、 嗯、 我就把它叫引爆点、 哦、 就是每一个人的引爆点不一样。哎，有的人的引爆点就是说我一旦说，哎，你比如说米夏老师你主持的不好，那你可能很在意、 嗯、 你就说啊，我怎么就主持的不好，做那么多那么多工作、 嗯、 所以你的背后引爆点就是说，当我不被别人认可的时候我就会很生气。 嗯， 这就是一个引爆点。 嗯，那发现了这个引爆点之后， 哦，发现我想要的关键词是认可。 嗯， 那我仅仅他一个人说我就不认可我自己了吗？ 嗯， 或者我想得到认可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或者说嗯，你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客观的认知。 对的， 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对的 啊， 对的， 那 你就不会因为别人一句话你就怎么样怎么样。 对，就是内心足够强大嘛，是吧？ 对的。 嗯，你对我的评判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对的， 而已，就 OK 了。 对的，对的。 嗯 嗯， 哎呀，其实今天和陈老师聊的时候，陈老师说要把一首诗读给大家啊，这首诗在154页。嗯，介绍一下这首诗的背景，陈老师。 嗯 嗯， 其实为什么要让米夏老师给读呢？因为他的声音太好听了，所以要让他来读啊。 谢谢。 嗯、还有我为什么喜欢这首诗呢、 嗯？ 其实他就讲到情商中关于情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坏的情绪不好，我们会贴个标签、 嗯、 愤怒、生气、内疚这些情绪就不好，所以我们不允许自己这样，我们就会压抑。 嗯、 其实今天在前面也会探讨过，情绪它来了。其实就像一个客人一样， 嗯， 他只是来了， 甚至他还带着一个信息给你，哎，告诉你愤怒是告诉你要学会拒绝，你没有边界了。 嗯， 哎，喜悦告诉你再来一次。 嗯， 悲伤告诉你你要慢下来。 嗯， 所以每个情绪其实都携带着一个信息给你，所以情绪没有好与坏，就像这首诗里说的一样，情绪就像一个客栈。 哦， 嗯， 那咱们现在就来欣赏一下这首《客栈》啊，卢米写的一首诗。做人就像一家客栈，每个早晨都有一位新来的客人，喜悦、沮丧、卑鄙，一瞬的觉悟来临，就像一个意外的访客。欢迎和招待每一位客人，即便他们是一群悲伤之徒来扫荡你的客房，将家具一扫而光，但你要款待每一位宾客，他或许会为你打扫并带来新的喜悦。如果是阴暗的思想、深深的羞耻和怨恨，你也要在门口笑脸相迎，邀请他们进来。无论谁来都要感激，因为每一位都是由世外派来指引你的向导。嗯，这是卢米写的一首诗哈、啊，叫《客栈》。 嗯， 我们就是那个客栈的主人。 主人 啊、 嗯，对， 谁来都笑脸相迎， 对的，对的， 接纳他。 嗯，是的， 然后分析他身上携带的信息。 是的， 哦， 所以生命的鲜活度， 嗯， 就有了。 哦，那节目接近尾声，我们让陈老师送所有的听众还有读者一句寄语。 嗯，我把卡尔荣格这句话我特别喜欢的，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一个小时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很多问题发生了，首先我们要回到自己身上问自己。所以卡尔荣格这句话是说，只有你在解释内心深处时，你的视野才会变得清晰，向外探究的人只是在做梦，朝内挖掘的人终将开悟。 嗯，哎呀，这个有一句话叫众生皆苦。 其实开悟可能我们不一定说需要说达到开悟， 嗯， 但我们想要的是喜悦、快乐。 对， 嗯， 就是嗯，大家都不容易。 是的， 啊， 是的， 嗯，人生多艰，怎么办呢？好好修炼啊！就像陈老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锻炼我们的身体。也锻炼我们的心智啊， 对， 唤醒我们的情商啊，能让你快乐。 嗯， 你说人生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幸福快乐吗？ 对的， 那咱得有幸福和快乐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是可以习得的，好在它是可以习得的。很多事情不能改变，但是习得这种能力是你可以做到并改变的。特别感谢今天陈老师能光临我们读书俱乐部的直播间，也再一次推荐他的这本新书《唤醒情商：不失控的情绪管理能量书》，中国妇女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大家找一找啊，和陈老师在文字里聊聊天啊，多读书就是和这个世界多聊聊天。感谢陈老师。那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像以往又忍不住回想，像流亡一路跌跌撞。 林叔叔，您这花养得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诵读春天，听见